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1集，两枚子弹。宋猜翻了翻杂志，脸色难看至极。冯多走进来， 猜叔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杀死大辉的人已经找到了。 是谁？ 是廖永嘉。外面闹得沸沸扬扬，于警官这回有发挥空间了。 通知船上的人马上起航，做好隐蔽措施。 是不是蔡先生发现我们了？ 宋猜把杂志丢给冯多。梁龙等人的车陆续离开茶园，张贤跟在车尾。行驶一段以后，张贤突然掉头回到茶园附近，一边用望远镜观察里面的情况，一边在本子上记录采茶工人的数量。一辆卡车停在茶园外，大门打开，工人纷纷登上车。看到这一幕，张贤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陈默那边因为担忧苏星竹的安危，正全速地赶往茶园，途中不停地拨打着电话，回应他的却只有忙音。姚小雨被绑在后座，陈默挪了挪后视镜，逃开了姚小雨审视的目光。车子冲进茶园，里面空无一人。陈默不甘心，又冲进宋猜的办公室，墙角的监视器依然在运转着。这时手机响起，传来了宋猜的声音。 你来晚了， 时间还没到。 放心，我们的交易仍然有效。 什么时候？ 具体时间地点我会再通知你。 宋猜结束通话，独自走进船舱，看着苏青竹。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苏青竹忧郁地看向海面，别无选择地跟着离开了。茶园里，陈默翻箱倒柜地寻找着能帮他找到宋猜位置的线索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门外，余生海提着汽油桶和锁链悄悄地靠近。 你知道宋猜的藏身处吗？ 不知道。 陈默准备带姚小雨离开，却发现房门被锁住了，汽油从门缝下渗了进来。 小心。 陈默一把将姚小雨拉到身后，使劲地撞着门。门外余生海拿出打火机，略有犹豫，最终还是将打火机抛了过去。 你不该回来的。 熊熊火焰瞬间从门缝中窜起。 水。 姚小雨看向旁边的饮水机，抱着半桶水来到陈默身边。陈默脱下外套用水沾湿。余生海站在门外看着火焰燃烧。这时电话响起。 喂。别担心，我马上过来。 华城警察局，沙副局长将一个纸盒递给廖永嘉，里面是廖永嘉的办公用品。廖永嘉看着纸盒里妻子的照片，心里充满了感慨。 你的退休申请我已经帮你交上去了。老廖啊，提前退休未必是一件坏事。工作方面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跟同志们交代的？ 昨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命案？ 没有啊。 于警官在干什么？ 他今天还没来过。 廖永嘉向沙副局长告别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他迫切地想知道余生海有没有对陈默下手。他来到医院附近的花店，很快拿了一束花出来。手术室外，余生海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吴亮妈妈心神不宁地坐在长椅上。医生走了出来，余生海迎上前去。 医生，孩子情况怎么样？ 啊，急性肠胃炎，严重脱水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 谢谢。 说完，医生离开了。 这次多亏了你朋友张小姐，是她及时把小亮送到医院。 哪个张小姐？ 这是住院手续，一会儿我去拿药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谁让你过来的？ 是我，于警官，你差点没把我给呛死。 余生海转过身，只见陈默一脸狼狈的和姚小雨出现在身后，顿时脸色大变。陈默给了张新瑶一个眼神，张新瑶担忧地看了他一眼，带着姚小雨离开走廊。陈默在长椅上坐下，手里玩着一枚子弹。 你来干什么？ 想给各位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奶茶的故事。 余生海愣了一下，立刻看向吴亮妈妈。三人各自坐在走廊两侧的长椅上，陈默轻描淡写地说着，仿佛是在讲述一个陌生的故事。 那天他已经集满了九个章，只要不出意外，任务结束后就能免费再来一杯。可他并不知道，那次任务注定要失败的，是为了让他身边那位同事顺利打入贩毒集团内部。 余生海低着头，表情痛苦。 同事放走了毒贩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情，开着车穷追不舍。他追到了一片树林，最终面对的却是自己人的枪口。 吴亮妈妈渐渐听出这是无名的故事，缓缓地站起了身。 那个同事当时拿着枪，内心很挣扎，一边是自己的任务，一边是和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。而此时开枪的人就在这里。 陈默直视着余生海，吴亮妈妈颤抖着向吴默靠近。余生海仿佛想起了当年的自己，手挣扎着向枪靠近。 余警官，动手吧，你找了我这么多年，不就是想为无名报仇吗？我来了。 余生海为陈默扛下了自己的罪行感到震惊。吴亮妈妈愤怒地举起手要打陈默，被余生海一把抓住。安抚好吴亮妈妈之后，余生海和陈默来到天台，二人看着远方。 为什么要替我顶这个罪？ 因为我觉得所有故事的根源都是这个胖子。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？ 陈默缓缓亮出子弹。5年前，洛翔死里逃生后，秘密回到华城，在修车厂的墙上布满了余生海的信息、照片、出现的场合以及路线图。 我们现在十分确定，他就是开枪杀你的那个警察。 陆老板拿出一份报告。 根据季队长掌握的情报，这个人之前在蔡之明身边做过一段时间卧底，行动目标是找出南亚帮藏匿在华城各处的毒品。这是当年的报告，你看一下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 任务结束后被调到了仙城，至于他杀你的原因，背后是否还存在其他人，我们始终没有查到。 陈默翻开报告。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无名查起。 陈默把子弹丢给余生海。 余警官，我把唯一的证据都给你了，现在我们能好好谈谈了吗？ 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知道了？ 对，包括你和宋猜的关系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想到找你帮忙。 你想利用我来抓宋猜？ 宋猜一向谨慎，我找到了他的制毒师，这次交易是我们抓捕他的唯一机会。 我为什么要帮你？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受他胁迫？如果不把他逮捕，你身边的人会安宁吗？想想吴亮和他妈妈，你忍心让他们一直活在恐惧当中吗？ 原来一切都在你计划之内，我差点就被你平时的样子蒙骗了。 现在是我，平时的样子也是我，你早点认识我就知道了。要不是因为那件事，我们说不定会成为朋友。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要向你开枪？ 想过，等这件事结束，我希望你能慢慢告诉我。 行，先抓住宋猜。 你准备一下，等我消息。 清澈的小河边屹立着一间简陋的木屋，宋猜和苏青竹坐在河边钓鱼，旁边的小木桌上摆着两杯茶。 我还是第一次带外人来这里，帕拉生前喜欢清静，所以我把他的尸骨埋在了这儿。如果我死了，就没人能为他复仇了。我能用十年的时间种茶，为什么不能用五年的时间等一个人露面？ 这就是你躲起来的原因。 我这是以退为进，接下来我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冰毒，在华城光明正大地打败蔡志明。既然他已经有所察觉，我就不信他永远沉得住气。那个制毒师对我至关重要，你很快就能和洛翔团聚，你们是帕拉的人，我不会为难晚辈。 帕拉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宋猜从脖子上取下一枚做成吊坠的子弹。 是被这枚子弹打死的。帕拉胸有成竹地告诉我，他买通了警察，我只用负责在海上接应。结果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。 警察一共有四个，我也一直在查这件事，参与过那次运毒的警察全都莫名其妙死了。 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他们明明收了我们的钱，为什么最后获利的是南亚帮？蔡之明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？ 你在南亚帮藏了这么久，难道就没有任何发现吗？ 我怀疑过一个人，甚至调查了他五年，但是没有结果。 蔡叔，确认了，都没问题。 可以安排他过来了。 你说的那个人，是谁？